酷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你是爱喝咖啡的人吗？ 我是耶，我感觉我的年龄大了之后，长大之后，觉得咖啡呢是你的人生最重要的饮料了。 真的变得最重要的饮料了。 最重要。如果早上我真的没有喝到咖啡，我会一整天很累，很累。 真的是可以帮忙提神吗？ 有提神的状态，有，非常的有。 我是那种真的 get 不到哦，社会上每个人都在说每日一咖啡，因为我不明白咖啡提神的点在哪里。 他 就好像以前家里妈妈不是要炖鸡精给你吗？ 哦， 那什么鸡精让你有精神，可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没有差的嘞。 可能其实也是你的心理上的作 用 而已，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有提神到啊，它就是影响到我的荷尔蒙啊，还是哪里一个细胞这样子的，整个人就提神起来。如果真的没有喝啊，我整个人就会啊，你讲什么啊？什么啊？哦是哦是， 会无精打采。 对，无精打采的样子。 如果真的用一种咖啡或者是一种饮料形容你自己，你会形容什么？ 形容饮料啊， 代表啊，莹莹狮子座 咖啡的饮料吗？咖啡饮料应该是那个胡嘎塞啊，是吗？ 胡咬师。为什么会觉得是胡咬师？ 因为胡咬师听起来就很厉害的感觉啊，就很威猛，哇，很凶的感觉。 我觉得过得去，因为毕竟你狮子座，就感觉是威猛的代表。 对 啊，来到过去的 IG 看看这个十二星座贴文呢啊，我们的小编就为大家罗列跟准备了十二星座代表哪一种咖啡。狮子座呢，在这个榜单不是胡咬师，是 冰 美式。 我不觉得嘞，我没有很爱喝冰美式啊。 冰美式让我觉得很纯粹， uh-huh. 就是只能是一个美式咖啡，都比较冰这样子而已。 什么？我不纯粹吗？ 哎，没有，因为我觉得狮子座是很有很多领导风范，很有想法， uh-huh. 所以我觉得你们不应该是冰美式。像双子座的话，我也不认同哎，竟然是椰汁拿铁。 哈、yeah. ， 我自己个人都不喜欢椰汁拿铁，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我觉得椰汁拿铁它就是有点甜点的感觉了， uh-huh. 感觉像双子座，没有啊？ 哎，没有哎，我觉得又合理，因为双子座本身是很跳脱的， uh-huh. 很风向星座的，所以椰汁拿铁带点甜，带点苦，带点咸， uh-huh. 感觉又好像合理了。 Uh-huh. 那白羊座呢？哎，也很特别，竟然是橙。橙汁美式，哎， 橙汁美式啊！ 啊，那金牛座是卡布奇诺， 卡布奇诺，卡布奇诺有点 天蝎座我认同， 天蝎座 浓缩咖啡，有点苦苦涩涩，就有一点点回甘回香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天蝎座就是敢爱敢恨的星座， 嗯、 啊，你跟他在一起就是人生经验很丰富、很精彩的。 哦，天蝎座，哦，我妈妈就是天蝎座，感觉她分享很多经历给我嘞，她的爱情的历史跟爸爸，她会分享给我的。哦， 浓缩咖啡有历史的人，有经验的人啊，那你的星座又是属于哪一种咖啡呢？赶快来到过去的 IG 看看这个贴文吧。 守住过去 Beyond Trend， 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BI 的 19。 那 BI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9月21号晚上的7点钟，那地点会是 Megastar Arena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ticketingdix.com。 过去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过去猜猜猜，第一场脑洞大开， 过去猜猜猜，猜猜猜，来猜的呢，哎，又是莹莹最讨厌的地理冷知识。 哎呦，为什么？什么来的？ 啊，牵涉到很多国家啦，地理位置啊，你要了解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井底之蛙是答不出的。 OK， 可以，我学习一下。 哎、你不要这样子，你这样子接受我的那个贬低，我会很内疚哎、你反驳我好不好？ 那你为什么要说 ？OK， 证明你是聪明的。 OK， 来， 请问世界上路线最长的铁路是位于哪个国家哪个地方的铁路呢 ？OK， 我觉得选项你可能都没有听过。 国家我有听过。 A. 西伯利亚大铁路。 OK。 B. 美国横贯铁路。 OK。 C. 印度金三角铁路。D. 中国京广铁路。 啊，这四个国家 OK。最长的铁路啊，我只知道最长的爱情，你知道是在哪一个国家吗？ 我不想 听 冷笑话。 我 们四点钟是有含金量，你不要跟他贬拉低好不好？ 给我分享一下不可以吗？最长的爱情的铁路，你知道是在哪里吗？ 是日本，因为 IC 铁路。 耶！ 很弱哎、欸。真的是很弱哎、欸。 OK， 认真的。OK， 回来这边啊，西伯利亚、美国、有印度、有中国啊。 Uh-huh, 我觉得应该是 最长的铁路、啊、 OK， 我应该觉得是西印度金三角铁路吧。 Uh-huh, 因为印度的人口呢，哎，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是最多的，超过10多亿这样子的。 Uh-huh, 所以多人的话才可以去建这个最长的铁路嘛。Uh-huh, 如果很少人的话，建不到那么的长长长。我相信这个长呢，应该是真的是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所以需要很多的人工去 制作这个铁路的， 成本高，东西多，所以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的路线。 我觉得是 C。 OK， 那你可以告诉我，印度金三角指的是哪三角吗？你看啊，会吹不会解释。 喂，练吹也是很厉害的东西了咯， 可以过关了，如果 可以过关了咯， 至少你会扭吹了。 讲嘞， 好了，大家去学习了。印度金三角呢，指的是印度北部的德里、还有阿格拉、还有斋普尔三座城市连成的三角形铁路。所以你看，都是金三角了，感觉好像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蛮认同，今天给莹莹掌声鼓励，他可以讲出印度人口很多这件事情。 因为你分享过吗？所以我学起来的这个冷知识。 Very good, by night 啊，所以也可能造就它是世界上最长的。Good try，、 okay. 回来听听看有。没有别的好的猜测吧 ？OK， 收住 Go炫 Beyond Trend， 勾炫校花2025，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炫校花2025已正式开始。如果你自认是美女的话呢，欢迎你在 IG 上传一张你的美照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 ，#勾炫校花2025，在照片中 tag 勾炫和 Loud Speaker KTV IG 就可以啦。记得 IG 要设置成 public 哦，我们就可以找到你喽。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J-Hope 的 Sweet Dreams。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第一场脑洞大开， 勾选猜猜猜。勾选猜猜猜，今天真的会有点烧脑啦，你可能要去过这些国家，你才可以答得出这个冷知识，是跟铁路有关的哈。世界上呢最长的铁路的路线呢是位于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哦？四个选。像 A 西伯利亚大铁路， B 美国横贯铁路， C 印度金三角铁路， D 中国京广铁路。 我们来听看 Johnson，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铁路呢？ 世界上路线最长的铁路我猜应该是 A 啦，因为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会选 A， 我只是觉得 B、C、D 哦，这三个比较都有听过的国，对我来讲有听过国家啦，应该没有，应该不会做到很长的铁路，因为呢，他们国家太过发达了，如果做很长的铁路的话，反而会妨碍到他们的经济。 B、C、D 的国家都蛮发达一下的，我觉得。 可是我不认同 Johnson 的说法，因为就是因为有铁路把他们整个国家里面的各个省份啊、县市给连接了起来， 对， 资源资讯通了，经济才会发展，不是吗？就好像你看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这边有很多高速铁路在建着， 对， 还有包括新加坡RTS，都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怎么会说这些铁路是妨碍了国家经济的建设基础呢？ 所以 A 可能真的不是答案， D 也有可能。中国，我突然想起中国有一个很长的那个桥叫做万里长城 Bro， 那个不是桥 啊，那个是， 你很过分呢、欸。 那个城， 而且那个是古代的建筑，要跟现代的建设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他们见过这样长的东西，所以他们有经验了。有经验的话，就再进化一点，进步一点点，就做最长的铁路咯。中国有可能， 那美国的横贯铁路不能吗？美国也是整大片的北美洲这样啊。 美国 也是可能当时要连接他们的西部要淘金，也是有可能啊。 但是我觉得 D， 我先选择 D 先 ，OK？ 回来再听听看，我 在吹哪里一个？你不是要选印度金三角吗？刚刚 D， 我回来再吹， 我看你能不能吹看 A 西伯利亚、回来我们再猜一猜。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Ily 的 Do the Dance。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世界冷知识，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路线啊，是位于哪个国家的哪个铁路呢？A 西伯利亚大铁路， B 美国横贯铁路， C 印度金三角铁路， D 中国京广铁路。 哎，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呢？这位听众 Andy 我觉得是 D 中国经常高铁吧，因为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嘛，刚好它又是有那种就是传闻说有那种最长的铁路吧，所以我觉得是 D。 哎，他觉得是中国嘞，我也觉得很合理啊，因为中国不管在哪一个事项里面，他都有在排行榜里面的。比如说像是人口最多的人国家，就是呢，第二名是中国嘛。那还有最高的楼的话，我之前有分享过的，中国有一个楼是最高的，排行在里面的 top three 里面的。 像他们上海的 上海中心大厦啊， 中心大厦，对， 那个 不是直追了，有在前五名， 有在前五名里面。然后另外还有在前五名里面的，好像是那一个最长的万里长城哦，也是有在里面呢、啊。什么都是排行榜里面的， 就各种之最， 各种之最、 啊。那真的不考虑西伯利亚大铁路吗？ 西伯利亚大铁路啊，哎，我没有去过的国家， 西伯利亚在哪里？ 阿拉伯， 还 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 你跟我道歉，你刚才没有礼貌、哦。 俄罗斯， 对呀、啊，它是位于亚洲北部，几乎全部属于俄罗斯的部分来的。 对， 那你看俄罗斯的面积也是很大、啊，难道不考虑西伯利亚大铁路吗？ 西伯利亚大铁路， 而且刚刚 Andy 其实要跟你说，你也说错了、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不是中国，是俄罗斯。 哦，俄罗斯， 对啊， 这样面积大的话就有机会建这个铁路了，对不对？那如果小的话就建不到最长的铁路了。哎、这样以你这样的逻辑，最大的国家就是 西伯利亚大铁路了。 每一个时间都讲不一样的答案，刚刚讲印度金三角，又讲中国金光，现在又西伯利亚。 我觉得西啦，印度。 回来给你正解了，看莹莹今跳到谁跳到对喽。 OK， 那你如果有别的想法的话，想要猜一猜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 ，Goshen Tele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89啦。记得先到 Goshen 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及私人隐私权条例。以 Tele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那十万个 Number Sato 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欢迎听过的歌曲来自陈华的反复拉扯。那陈华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7号晚上的7:30呢，地点会是 The Platform Nara Can TTDI。 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喽。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世界上路线最长的铁路是哪个国家的哪个铁路呢？ A 西伯利亚大铁路、B 美国横贯铁路、C 印度金三角铁路，还是 D 中国京广铁路？ 哎，我有收到伟彤的语音，哎，你觉得要播吗？ 不要，他每次伟彤，我不要让你发言了，因为我每天问他，每天都是去抄答案的。伟彤，你今天要创意一点哦。 Okay？ 啊，我就来问莹，你选择哪一个答案？ 我选择、 今天跳来跳去。 C 啦，印度，因为印度人口最多嘛，建那么长的铁路需要很多很多的体力、很多很多的人去建嘛，所以我觉得 C 啦，印度。 恭喜莹莹今天又是否答对了吗？ 真的吗？答对了吗？真的吗？ 正确的答案就是 哪个？ 恭喜，答错是 A 西伯利亚大铁路。 因为它国家够大，所以有够大的地去建嘛。 确实可以这样子来理解。这个世界上路线最长的铁路呢，真的是 A 西伯利亚大铁路。你猜猜有多长？ 多 少公里？ 多长公里啊？应该有100公里。 错， 还要再长。 9288公里、总长度连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远东的海参崴、横跨8个时区，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的路线。那你刚刚猜的印度金三角铁路你猜多长？ 多长啊、它也是有在排行榜里面 的 啦、 是的 哦、它都有9000多，那应该有1000多、 反正它是这四个选项里面最短的 啊，最短 啊，它真的是连接德里阿格拉还有斋普尔，全程约720公里。 哦，720公里、也是很长了呀。 是的，那我刚刚说到的中国京广铁路，京广指的是哪里呢？ 京广啊，中国京广、啊、 不要让我失望哦。 京 for 什么？ 北京。 Very good。 广呢？ 广西。 再来。 广州。 Very good， 来给你掌声鼓励。今天很聪明哦，回答得出哦。啊，中国的京广铁路呢，就有2298公里，然后是经过了6个省市。啊，那最后的美国的这个铁路呢？ 美国这个铁路啊， 美国横贯铁路呢，也叫做联合太平洋铁路，总长4800公里。 哇，都是很长的嘞，所以最短的反而是印度嘞。 对，最长的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 大铁路， 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那边看看走走体验一下咯。 OK， 好的，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